今日我哋牛医生与九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好得即系难得就请翻阿牛医生翻嚟做录音啊！今集叫再遇牛医生啊！ 唔系 啊， 我哋唔系。 喂，咪住先，牛医生，你 嗰、那个题目唔系叫华谦咩？ 华 谦，华谦咧就系我喺新加坡之旅，今次带翻嚟呢一个马拉话叫子宫，马拉话子宫，记住大家叫华谦。Are you? Do you have 华谦？ 唔想問啊，即係大家啲網友都問我哋係咪不和啊？之前你點解咁耐唔上嚟？唔係我哋就唔係不和，係牛醫生考試考撚到，喂點解咁撚多時候嘅？ 係啊，因為自己出錢又出力啊，今次係啊，好戇鳩嘅人。 點解又要去到新加坡考嘅咧？ 我中意新加坡咯，馬來亞咩馬來亞？ 妓女唔著底褲騎馬， 耶穌咁大個玻璃渣過未啊？ 我 呢句説話真係我細細個聽我好中意 㗎。有冇去過馬來亞揸椰 椒？我話俾你聽，我第一次去新加坡，咁啊以為真係好撚大啦啲波，即係嗰度咧就叫雞冇雞叫， 唔係嘅， 夜晚 等佢㗎， 好燈，我唔撚識佢啊，夜晚有拉級。咁咧就夜晚想諗住喺街度揾一啲流鈎，又揾唔揾到。 屌你邊有流鈎嗰邊？屌你老！ 過馬路又唔敢過得快，係啊，吐口水又唔敢。我想喺街邊打飛機咋？ 咁啊，仲大鑊， 仲大鑊，係啊！ 屌你後邊肯定 咁啊，我咪去過啦，咪去下咯。考試嗰個天氣你都知噶啦，陰陰濕濕啊！ 唔係陰濕濕，屌人屎 忽！屌人屎忽！鳩都唔撚識佢，又唔識同。 唔係，我想問下嗰度真係好撚悶㗎。 我住嗰度咧就住酒店，我行落街冇乜人識嘅，咁行嚟行去。 屌你去第二度梗係冇人識啊，大佬咁有地方玩㗎嘛？ 咁你都揾條女溝下就識㗎啦。一條女啊喺個卡拉 OK 門口望撚住我嘅。 你有冇望？ 嗰陣時我帶唔夠錢，你冇得撳卡拉 OK， 同 埋耷低頭行翻去讀書考試啦。唉，真係。 唔係今次過唔過啊？ 吓、啊，讲我过咗啦，你都系咁啦。但啲网友点解以为我不和啊？ 唔系以为我哋不和，因为你好耐未嚟过，即系因为 我其实同阿 我 其实 我听你听我 其实同阿笋哥系好捻唔和啦。 你大家大家医生想大陆沟靓妹啊个卵样， 你睇下、 啊、 你见我有冇同阿笋条卵样？佢条卵样啊，阿芝阿叔净系识大陆揼骨，我啊想大陆嘅屌閪咁啊，梗系不和啦。大家谂嘢都唔同。一定唔會爭女嘅。 你兩個撲街，屌你老味上大陸，屌你一個啊揼骨，一個啊仲係屌你老味玩兩隻，我就正直啦。你睇我幾？ 你玩古董啊？你條撚樣 唔喐嘅，屌你買兩隻幾隻翻嚟唔喐， 唔喐送俾我阿爸。 唔係點解牛醫生講開玩古董話數，近排買啲古董錶裝翻嚟真係唔喐嘅。 呢啲唔係古董錶，呢啲係古董核潛艇錶。 我屌你老母唔喐啊！真係吹撚漲屌。喂，你今次去新加坡，好似搭頭等翻嚟。 我屌你個老母！ 我好未見。牛醫生咁豪搭頭等，人哋幾個鐘翻嚟都搭頭等嘅，幾撚西飛你啊！屌你， 未上嚟仲要俾你用。嗱，我上嚟咧就想問， 就搭頭， 我搭飛機，我搭聯合航空去。 有咩手信攞？聯合好似好多嘢攞㗎。 聯，你聽我講聯合航空咧，我就 book 咗來回，即係千四蚊啫。我係死揾難揾，揾撚到最平係千四蚊港幣，即係港幣。張機票九嚿水啦，咁加埋啲燃油税千四蚊，我諗住呢鑊我都係全班同學之中係最閪平㗎啦，即係耀武揚威，點撚知？ 大家聽我講，嗱呢啲就叫善財難使，冤枉甘心啦。 點知原來翻嚟 book 個時間，我搞錯咗係原來廿四小時制，我睇咗以為十二鐘頭早上晚，點知原來廿四小時，佢去到我就俾個紅空姐。 你本來幾多點機㗎？ 夜晚六點幾嘅，咁我同空姐講，我話我班機 夜晚六點幾，咁你幾多點鐘去機場？ 我咪四點零鐘晏晝咯，跟住我問佢喂，嗰班機咧喺邊啊？你呢班咩機啊？你俾張紙嚟睇下。喂，飛走咗咯，係今朝六點幾喎，唔係夜晚咁樣。哇！哎呀，撲街啦呢鑊， 真係撲街屌你！ 跟住咧，啲同學一個個走，我點算咧？咁啊烏律啦，咁啊周即刻去撲啦， 仲撲水 撲 為有， 撲真係撲撲遊旅遊公司啊，航空公司乜乜乜，哎冇啊！佢話呢個月尾都冇喎， 唔係嘛？ 咪撲街啊呢鑊， 真係撲街！ 跟住我咪周，跟住我真係噏啦，後尾星航有一個話，我有個頭等喎，坐唔坐？你好快啲啦，冇得頭等，冇得坐你含撚啊！ 咁啊大鑊啊！屌你頭等冇得坐，你真係 我又想去揾多幾間頭等。住比較價錢啊嘛，咁啊冇啦，咪結果冇， 焗 咗萬幾蚊啦，入到去個空姐，第一時間，Mr. Cow，Mr. Cow， 睇下啲，你有咁多份報紙啊，英語華語睇邊份啊？ 有華語嘅咩？ 有 咩報嚟啊？華語 嗰份係嗰啲啊，你知新加坡係用華語嘅，用共產黨制係寫簡體字嘅，咪嗰啲報咯。 有冇韓版㗎？ 冇佢。 嗰個頭版就講個和尚貪污俾人坐監， 俾份鹹飯嚟睇下。跟住，喂，有一樣嘢，我記得上次唔知搭邊間航空公司啲《蘋果日報》抽撚起咗份鹹飯。 啊，唔撚知咧，可能空姐自己嚟睇啊。 撚記得咗。 跟住佢又問啊，你有又睇咩雜誌啊？又有乜嘢啊？ 俾我啦！ 我跪喺度喎，跪喺度啊 ！Mr. Carl， 你睇下，跪喺度咁，即係踎曬喺度咁啊！你中意食乜嘢？ 你攞碌燒出嚟俾佢吹啊嘛！你話嘢食就唔使啦，攞要吹燒啫。 我想奶你对奶啊，佢对奶真系肉即系肉先肉死啊！咁 唐人嚟噶。 我就唔知佢喎。 唔係，係金頭髮黑頭髮。 嗰啲係捉唐人，但係咧就佢講英文，唔知新加坡人定咩啦。冇想。 你講句，喂，屌我閪啊！咁樣即刻講 講講話。見佢嗰個屁股咧就冇底褲印嘅。 唔係，佢著短褲㗎。 我懷疑佢唔係著短褲，我係佢冇著嘅。一係就著 T bag。 唔係，我話俾你聽。 T bag 佢係好唔舒服㗎，喺個屎忽嗰度 咧拉一拉。都唔知幾舒服，我話俾你聽。我睇一啲鹹片咧，嗰啲空姐咧通常唔著底褲嘅，一搞完之後同嗰啲機師吹笑。 唉，真係唔撚知啊！跟住咪坐喺度，咪好舒服咁样享受几个钟头嘅。 几多钱啊？ 萬零蚊咯。哇！你真系含卵啊呢部。 萬零蚊几个钟？屌你老味，你先有开心啊！澳门揼不揼卵？ 澳门真系多。 你萬零蚊澳门揼得就揼卵，真系散啊！屌你。 起码玩七次。 系啊。 玩七次，佢七次 我。头甩骨啊！真系。 呢啲咪叫做擅长难使。 如果甘心啊！喂，呢排你喺大陆点啊？ 呢排大陸好少翻嚟啊，新加坡 唔係啊，去新加坡之前。 新加坡啲肉骨茶唔好飲啊，大家。係 咩？ 屌你又貴，又冇當歸味，又冇呢一個 嘅， 都要三十幾蚊㗎。又冇 只三十幾蚊， 係啊，一兜嘢打個飯。 你聽我講，我飲過啲肉骨茶真係好難。 得一啲咧，佢唔去皮嘅蒜頭。 系啊， 抌落去煲埋兩嚿骨啫喎，你食唔飽嘅。 屌你，得飽你，食緊係會得飽。 啲蠔油嘅老抽，加啲幾塊辣椒咁啦。 唔係佢好嗰陣味。 我唔撚信邪啦，咁我以為一單係咁，兩單，但係應該唔係咁。再試，仲衰仲貴。 屌你！ 食個間時咁啊，海南雞咯，海南雞幾好食嘅。 海南雞飯，不過但係嗰啲豉油好似蠔油咁撚樣咯。 唉，真係。 好啦，惡頂咯。啲豉油惡頂。 嗰邊生活水準好高㗎，即係基本消費。人工就冇香港咁高嘅應該，但係佢哋就唉唔知啦，我都同嗰度啲人都冇乜兩句。 唔係咁，你啲同學㗎？ 啲同學都係香港嘅馬拉人啊，有啲啊緬甸人啊， 你有 啲啊巴格達啦，揾咗識個泰妹咯，泰國嘅印度人啦， 正嘢喎， 真正嘢㗎。 有冇同佢一齊同房咧？ 我就想，但係佢又唔。冇俾我 屌你老味，你最積極啲啊嘛！你一去到揸佢波啊嘛，屌你！ 唉，即係咁啊，唔係幾好嘅。 咁啊唔係啦，屌你！我哋專做呢啲嘢啊，呢啲先最好啊！ 呢排啊，筍哥點啊？ 我呢排筍哥屌你老味，本來話前日嚟錄音嘅，後屘都係去咗做嘢唔嚟錄音。喂，五區請辭你有冇睇啊？ 咩嚟㗎？ 咩啊？嗰啲區議員個 五個區都請辭係咩？呢單嘢不如你講下，等我入發啊！ 嗱咁嘅，佢咧冚家。 但係我喺新加坡見到何俊仁個樣喎。 係咩？點解嘅？ 话佢拉横眼唔知透耳咩，我又唔系啲英文又唔中意讲乜， 唔系话英文， 系英文唔中意讲乜嗰种。 嗰啲系咪英文嚟噶？应该 都系， 但系唔系英文。应该 都系屌晒佢噶啦，应该。 唔系话说五区请辞就系咁样样嘅，咁咧就五个区一齐咧就请辞，咁咧就系啲区议员咧就唔做，就逼政府2012直选，咁咧我就 请辞咪好，咪冇捻做咯。 啊唔系。 我最簡單，冇撚做咯。中央派阿爺派 啲啊，好過係，我覺得應該。 我成日都講啦，你搞咁撚多嘢做乜啫？嗱，我想講，我想今日點解嚟咧，就想比較下我喺 咦？呢個邊個嚟噶 ？I am fans 啊，九護士，又係九護士，係咪你做馬噶？成日得閒冇嘢做，都填啲咩落去啊？ 唔係話，屌，唔係我寫落。 嗱，我想講就係我喺新加坡嗰邊咧，其實好簡單，因為佢係多民族㗎。 啊。 又你知又有馬來人啊，咩人都走去做嘢㗎啦，同埋有華人、唐人，有佢哋嘅本身好多人。咁你要明白，佢要統治你哋班人，唔好大家之間有種族嘅仇恨就。 咁咪集體屌閪咯！ 唔係，就係用啲嚴法去管緊住你哋，等你哋冇得化用嚴法。 喂，我想問下你有冇去過啲廁所周地屙屎啊？ 我又冇去公廁，因為我酒店有。我又成日咧就因為 酒店有 你聽我講，我去兩度個睇，但我去個酒店咧就嗰啲所謂兩星級都幾好嘅。 喂，我想， 但係咧就聽我講冇衣櫃。冇拖鞋，然後新加坡嘅酒店係唔興用拖鞋嘅。 咁冇衣櫃咧，冇理由新加坡唔興冇衣櫃㗎。 冇衣櫃啊！ 你點著落街啊？ 我咪著翻對鞋落街，但係食飯，但係平時我唔撚著咯。 唔係，咁你地氈邋遢㗎嘛？ 地下乾淨，地磚，但係我咧 地磚嚟㗎， 我就攞一塊沖涼巾沖個涼先，鋪落地下鞋踩，跟住日換啦，日換啦，換嗰啲毛巾唔撚使錢。 呢個陳頭 嘅。跟住咧，我就想講啦，你要 成龙讲嗰句啱嘅，中国人真系要管嘅，你不能够捻嘅。 屌你，新加坡你咪中国人嚟啊，大佬。 就系、 是、多民族， 多民族啲人就要管你班捻样，唔准吐痰，过马路要守规矩。 啊、 我同个的士大佬讲，第一晚因为夜晚好夜机啊 delay 咗嘛。 啊、 喂，我呢度几几间项目，佢第一句，你唔使惊，你夜晚一个人周围走，周围食嘢， 两身 冇啊，冇噶，佢话呢度好安全噶。 梗系啦，屌你捉到打一把，屌你老笠，你有架撑就死捻紧啦。 你如果帶藥打靶， 帶藥打 偷嘢斬手， 係咩？偷嘢斬手， 唔論知邊個同我講啊，偷嘢斬手，唔好話揸人個波啊！你個撲街，揸人個波啊！哇！我諗啊，真係挑腳筋啊！ 挑腳筋唔使啊，不過咁啊，牛醫生， 即係所以我就話中國人阿爺阿爺咧，算係咁嘅，好撚人樣嘅。你班撲街搞屎搞骨，你唔區政前走撚咗去啦！你好成日講民主講人權，你大佬最緊要講咩？講錢， 講錢， 你講啱，講錢。好似最近你个细佬个老婆啊弟夫就喺上面成日俾人罚咗四张啊，违例上落车，即系揸私家车 啊， 冇嘢噶，佢唔会扣分噶， $200 一次，你咪随便咯， 系啊，随便落啦， 佢好多人同你影相噶， 系咩咁？ 好多人企喺度，即系嗰啲隐形， 我嗰啲人肉人肉 影嘅相机 啊， 你落啊，落落落，系咁影，影到你，冇所谓钱啫嘛， 啱啊啱啊， 你唔俾钱你咪唔好揸车咯， 啱啊啱 啊，呢样最好噶啦。在这个这嘅共产主义迈向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情况之下你要超越美国钱咯、 啊、 美国人讲人权嘛咪含撚咯。 牛醫生 这个奥巴马冇 的。你去完新加坡都是你家番契。 是啊我虽然不是很多溝女的经验但我观察到你要统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啊好簡單啫嘛，嚴刑咯。 唔係 集體屌閪咩？集體屌閪要你 先。屌你咯， 你要 色係生個黑色，黑色係生個白色咁。 我唔知啊，但問題你要管治呢班撚樣，你就係咁。你哋嘈咩？一人唔好食咯，你要食飯啊嘛，你要食飯唔好講咁撚多嘢。 唔係我近排。 係嘛？你哋講下五區請辭呢單嘢究竟係咩嚟 嘅？咁咧就話説咧，就係有五個區嗰啲區議員， 即係立法會嗰啲係嘛？ 就逼個政府就2012雙普選，咁咧就一齊請辭。不過有一樣嘢好老實啦， 唔係咁你個大陸嗰啲有一黨咪係大陸嘅 啊？ 嗰啲仲都請辭啊？ 嗰啲梗係唔請啦。 咪就係咯，阿黃毓民請唔請啊？ 黃毓民好似都揾咗長毛出嚟叫長毛請喎，屌你而家 呢啲戇鳩咯！ 屌長毛肯定入撚翻㗎啦，屌你老味！咪仲有一樣嘢，即係佢唔係低能嘅咧，屌你老味對康狗嗰啲即係中產。 你搞普選，大陸人就好撚唔中意你，又要容忍多個達賴喇嘛出嚟，你明唔明啊？你查翻出嚟，好话唔好听，俾阿九护士你选翻咗出嚟含卵啊！ 唔系嘛？ 你又话 我选好卵过其他嗰啲选啦、 啊！唔系啊！ 屌你老味！ 听我讲啊！ 余若薇选，你咪选我啊！我爱党爱国、啊。 你选余若薇就最多喺度同中共对峙。你个扑街选翻咗，你又集体吊閪，又话可以随街露鞋。大陆嗰啲都冇你扶，哇咩卵嘢嚟噶呢啲？因为佢吹你唔卵涨啊，阵间 佢阵 间，因为而家胡锦涛话扑街咯，呢单嘢仲难搞过乜卵嘢？ 唔系你谂嘢好负面啦，屌！ 唔系负面，咁你一定会实行呢个集体点样合法化噶嘛？ 系啊，屌！ 系嘛？ 唔系你太负面啦，屌谂嘢。喂，呢排你 同埋啲俾啲猫可以上太空啊，或者系售卖毛熊猫皮呢一个国际专利。 喂，呢排你生活点样样啊？ 都系咁， 半年冇见啊！ 呢排成日读书咯，成日读书，读书又读书咯。 唔系你谂住 我做上本来。去倫敦讀一個，但原來要$5,000的倫敦紙，哇！你諗下成50,000多蚊，我唔敢讀咯。 我想問下讀咩啊？嗰個 有啲係讀一啲專業嘅文憑咧。 唔係，我想問下讀完之後對你嘅得益係咩？ 冇啊！ 屌你老母，你咪黐線㗎！ 我講我自己係我讀多咗，用我啲錢之外就辛苦咗咯。 唔係咁，你讀完呢啲，屌你上網寫印一張啲證書啦，我寫一張俾你。屌你唔好煩。 張證書做咩啫？ 哇！屌你老母幾雞嘢，你讀啲咁嘢翻嚟，好撚辛苦啊！真係。唔係佢派要唔要買書啊？你哋 要買，我去到先用咗成500-600買本書， 即刻睇得曬。 睇啊，梗係睇啦，咁貴，睇曬佢行 唔撚睇四日啫，咁撚 日日坐撚喺度睇，唔好撚你。 幾大本啊？ 一本好厚嘅啫，啲 咁撚犀利㗎，即係醫生即係醫生，唔 係講。睇咁睇，睇 四日就睇曬。因為上次見到牛醫生嗰沓碌屎咧，哇屌佢老咩，由地下漸漸撚到上條腰嗰度 啊， 考試讀曬嘅，哇唔撚係 喎，唔撚讀仲大鑊。 考試讀曬，我問佢考試係咪考曬，佢係啊，考試考曬。 我見到有一日咧喺睇翻香港有一個好大嘅新聞喎，就係嗰只野豬有一次係跨住個欄喎， 屌卡啦！ 呢單嘢好多成個發生，呢個政府應該要做翻啲嘢。 唔係， 嗱，譬如 將啲欄杆打直，加啲打橫嘅欄杆，等佢冇得撳啊！ 屌你，你咁啊仲衰過野豬俾人隔落，屌你，真係激撚死啊！ 唔會㗎，整到密啲。 唔係你聽， 即係我唔明點解香港政府唔做啲咁嘅嘢？我覺得愛護動物協會應該集體裸體係抗議遊行啦，或者揾啲野豬出嚟做啲棺材啊，咁啊俾特首先得㗎。屌你老味！你五區請辭做乜閪嘢啫？ 搞 緊咩啫？喺度互相指責。 我想話俾你聽，牛醫生。嗰啲野豬咧，好似捉撚到之後我嚟食噶， 唔係咁撚殘忍嘛？ 屌你啦，唔係咁殘忍，唔係捉嚟做咩放生啊？屌你！ 同埋你點解要射死啲野豬啫？ 射死佢攞咩射佢啊？ 唔係咁，你點解要殺死啲野豬啫？ 唔係佢害有害生物嚟嘅，香港就話佢。 咁你憑乜嘢話佢有害啫？ 你見撚嗰啲野豬光脊獠牙，你插下春袋啊，包你穿啊！ 個特首夠係有傷害動物啦，你又唔撚見攞槍射撚死佢？ 唔係講起特首電燈膽嗰單嘢，屌你！我嗰日聽 電燈膽有咩嚟㗎？ 佢派嗰啲乜撚嘢？ 哦，嗰啲慳電膽券。 咁咧就話算係邱明華搞出嚟㗎嘛單嘢 係嘛？係啲環境嗰啲咯。 環境事務局長好似邱明華。 咁你咪不如話徵收多啲俾人。咁咪少啲環保，多啲環保。 我個老友講一單嘢好笑，佢話等於而家叫你個老細叫你做一單嘢，就係我哋而家冇興啲 SDR 嘅，咩叫 SDR 全名？ 嗰啲咧就係叫做咩評估啊？ 就係評估你自己個人。 即 係 你哋 喺社民滅幫。 係而家政府興㗎，永遠都係使叫。即係，唉，我想當年都有做呢啲咁嘅嘢啦。 咁佢今次咧，梗係阿特首叫阿邱明。 我哋我夠揾到我俾大家聽，以前我哋填呢啲一個 SDR 咧就點咧？年尾做好晒啲嘢，跟住前翻年头嗰份，咁我哋系咁噶嘛。一啲戇鳩仔咧就填定，我话点解你填定？咁样先代表我真系做唔做都有抱負 啊嘛。有啲咁嘅戇鳩仔 嘛。大撚把啦呢個世界。 呢 個世界地球十幾廿億人，點會冇戇鳩仔咧？ 咁啊係喎，咁啊壯明話呢個真係戇鳩仔。 冇戇鳩仔，啲人會 send 啲人上月球行行去，唔知做乜撚嘢，跟住又話。 浪撚翻嚟 啫，跟住又話啲發現外星人咁樣戇鳩啊！ 唔係嗰個壯明話真係戇鳩，嗱等於我 講到尾，所有嘢成日做出嚟都係想為錢。 唔係，我覺得撞明埋呢單嘢唔係為錢嘅，佢真係衰戇鳩。嗱，等於你好好老實， 你睇佢嘅撚樣啊，都知唔撚夠奸鳩啦。咗撚出嚟做乜啫？你嗌你做局長，你又可能做，你夠唔夠班底做啲咩？ 佢唔係唔夠班底。 你夠唔夠得嗌黃毓民出嚟做局長？ 夠膽！我有兩個唔夠膽嘅黃毓民，一個係屌你長毛， 長毛冇理智 㗎嘛。第三個鄭經翰，屌你老味！鄭經翰個撲街，屌你唔係到時唔係叫你買啲電燈膽？ 你又要去？得到民望，又要係奉承老細一個人，你個當面睇咩？ 哇！不過你個樣好撚攰喎， 梗係攰啦，日日翻嚟都要放翻，即係趕翻嚟都要翻工啊嘛。 哇！ 又要俾阿士頭婆嗰啲擠壓咧。 喂，你士頭婆真係有冇屌佢兩 Q？ 我唔屌佢啦，好撚核突嘅啦。 係咩？你就冇啦，核突。 屌佢 啊！屌你！ 我屌佢咯！ 你老細真係屌。 曬啲最怪獸出嚟真係。 唔係你又嗰陣時話成房個女都睇下嘅， 而家唔得啦， 話老咗啊！屌你， 即係老個老婆， 好撚拆曬啲。唔係莊明華單嘢講埋先，佢咧肯定係真。 幾時有$100嗰啲券啫？我等住買下連探。 屌你！我買撚咗兩個未攞到張券啦！屌我老味，$47一個仆街。 唔係佢而家係點用啊？即係嗰啲 $100。點撚知啊？收未收到？ 哎呀！ 見都未見過， 我而家冇，我點買啫？我仲未有錢買翻連膽。 冇啊冇啊，屌！唔 係買唔買住烏絲膽用住先咯。 屌你邊個喺屋企冇一連膽㗎？屌你等於叫你食飯，喂食飯好啊，你食多兩啖飯你都戇鳩啊！屌你個個屋企都用一連膽。 你點解唔派$100券啫？ 咁啊係喎， 買$100都好啊。 屌你有得食下， 係啊食撚咗好啊，澳門都好啊，每人派$5000係咪？ 係啊，屌你即刻叫我計。喂呢個 Danny 咩鬼啊 ？Danny Win。 我 Danny Win 啊。 佢講咩啊？ 佢就話啦，我係九護士嘅 fans 喺悉尼嘅。 哇！我哋好多。 我咧成日都 download 呢啲嘢嚟聽嘅，我就發現九護士咧就係一個好撚誠懇嘅人，同埋佢話好。佢話你尊重人喎，我唔知係唔撚係，你尊重人，仆街你！佢嘅 上嚟半年，你都上嚟 個，你個無限流量嘅嘢阻撚住曬。佢嘅 partner 唔使錢係咁啊，大佬。 係一個 gym 乜條 female course 樹柯樹，係佢話 啊咩嚟 㗎？我唔撚知講乜啦。唉，總之啲英文唔好去讀澳門，去澳門讀好啦，唔好去澳洲讀。 啊！屌你！ 我想做九護士嘅朋友， 唔係你係女咪得咯？你係女，我真係同你做朋友。 佢話你翻，佢話佢翻就嚟香港請你食餐飯。 唔使啦，係女得㗎。你係女，我真係同你食。 佢嗌你煲 job 啊，同埋 keep going 嗌你打多啲飛機啊，煲 job 啊。 如果佢係女，我真係同佢食餐飯，諗都唔使諗啊！屌呢個，喂， 你又點知佢咪？哇！我聽唔到講咩啊？ 艾曼纽生日，你又冇 send 啲 SMS 俾艾曼纽？ 唉，真系恭喜佢唔使用避孕套，唔系恭喜佢唔使用卫生巾。 都係講啲狗嘢。 個停撚腳成撚曬經嘅啫。 我話俾你聽，個人 唔係佢小心啲行啦，咪跌落地下碎骨啊！真係。 你狗撚臭閪！我話俾你聽，個人我 send 個 SMS 俾阿萬樓，我話俾佢聽，喂，祝你生日快樂。佢話：哎呀，你仲記得我生日？後屘我 send 第二回覆係咩咧？我不敢忘記，又豈能忘記？你知唔知佢講咩？我永遠愛你。 呢啲咪你自己攞嚟衰咯，冇人嗌你做埋啲咁嘅嘢。 我心你啊，人哋成日溝你。 你同阿莊明華有咩分別啫？ 莊明華靚過佢喎。 唔係啊，唔係你話。 邱明華， 邱明華， 邱明華。唔係嗰個撞乜鬼嘢？有個姓撞嗰個局長，嗰個女局長靚撚過佢。唉，佢真係好撚核突啊！ 你都夠膽，阿老娘你都咁搞，你 真老娘 我都避撚咗喺新加坡。 老娘好似六啊歲啊！屌你老味， 六啊歲啊！ 是 不是啊？仆街，即係落水嚟㗎！ 屌你老味！哇，好啦，我唔阻牛醫生，牛醫生個樣真係好撚攰啦！喂，大家講聲 拜拜。